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。 军中车辆急需清洗，如何是好？ 主公，量有一计。8到10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致电平安车险。